大般若波罗蜜多经卷第555大唐三藏法师玄奘奉诏译第四分随顺品第29不自善现诸菩萨摩诃萨应观诸法不合何故随顺般若波罗蜜多应观诸法无分别故随顺般若波罗蜜多应观诸法无杂坏故随顺般若波罗蜜多应观诸法无变异故随顺般若波罗蜜多应观诸法无表示故随顺般若波罗蜜多应观诸法随觉慧故随顺般若波罗蜜多应观诸法唯有假名所全表故随顺般若波罗蜜多应观诸法唯有言说假施设故随顺般若波罗蜜多应观诸法唯假建立无处无实亦无实事可宣说故随顺般若波罗蜜多应观诸法但有虚假性相用故随顺般若波罗蜜多应观诸法无限爱故随顺般若波罗蜜多应观色蕴无限量故随顺般若波罗蜜多应观受想行识蕴无限量故随顺般若波罗蜜多应观眼处无限量故随顺般若波罗蜜多应观耳鼻舌身意处无限量故随顺般若波罗蜜多应观色处无限量故随顺般若波罗蜜多应观声香味触法处无限量故随顺般若波罗蜜多应观眼界无限量故随顺般若波罗蜜多应观耳鼻舌身意界无限量故随顺般若波罗蜜多应观色界无限量故随顺般若波罗蜜多应观声香味触法界无限量故随顺般若波罗蜜多应观眼识界无限量故随顺般若波罗蜜多应观耳鼻舌身意识界无限量故随顺般若波罗蜜多应观眼处无限量故随顺般若波罗蜜多应观耳鼻舌身意处无限量故随顺般若波罗蜜多应观眼处为缘所生诸受无限量故随顺般若波罗蜜多应观耳鼻舌身意处为缘所生诸受无限量故随顺般若波罗蜜多应观地界无限量故随顺般若波罗蜜多应观水火风空十界无限量故随顺般若波罗蜜多应观因缘无限量故随顺般若波罗蜜多应观等无间缘所缘缘增上缘无限量故随顺般若波罗蜜多应观无明无限量故随顺般若波罗蜜多应观形识名色六触触受爱取有生老死 愁叹苦忧恼，无限量故。随顺般若波罗蜜多，应观诸法无相状故。随顺般若波罗蜜多，应观诸法通达相故。随顺般若波罗蜜多，应观诸法本性净故。随顺般若波罗蜜多，应观诸法无言说故。随顺般若波罗蜜多，应观诸法无声等故。随顺般若波罗蜜多，应观诸法无灭等故。随顺般若波罗蜜多，应观诸法涅槃等故。随顺般若波罗蜜多，应观诸法真如等故。随顺般若波罗蜜多，应观诸法无去来故。随顺般若波罗蜜多，应观诸法无自他故。随顺般若波罗蜜多，应观诸法自他等故。随顺般若波罗蜜多，应观诸法一生胜者本性净故。随顺般若波罗蜜多，应观诸法弃舍重担无增益故。随顺般若波罗蜜多，应观诸法无方处故。随顺般若波罗蜜多，随者何？色蕴本性无方无处，受想行识蕴本性无方无处，眼处本性无方无处，耳鼻舌身意处本性无方无处，色处本性无方无处，声香味触法处本性无方无处，眼界本性无方无处，耳鼻舌身意界本性无方无处，色界本性无方无处，声香味触法界本性无方无处，眼识界本性无方无处，耳鼻舌身意识界本性无方无处，眼处本性无方无处，耳鼻舌身意处本性无方无处，眼处为缘所生诸受本性无方无处，耳鼻舌身意处为缘所生诸受本性无方无处，地界本性无方无处，水火风空十界本性无方无处，因缘本性无方无处，等无间缘所缘缘增上缘本性无方无处，无明本性无方无处，行识名色六处触受爱取有生老死愁叹苦忧恼本性无方无处，不自善现，应观诸法即灭安乐故。随顺般若波罗蜜多，应观诸法无爱无离爱故。随顺般若波罗蜜多，应观诸法无染无离染故。随顺般若波罗蜜多，随者何？色蕴真性无染无离染，受想行识蕴真性无染无离染，眼处真性无染无离染，耳鼻舌身意处真性无染无离染，色处真性无染无离染，声香味触法处真性无染无离染，眼界真性无染无离染，耳鼻舌身意界真性无染无离染，色界真性无染无离染，声香味触法界真性 无染无离染。眼识界真性，无染无离染。耳鼻舌身意识界真性，无染无离染。眼处真性，无染无离染。耳鼻舌身意处真性，无染无离染。眼处为缘所生诸受真性，无染无离染。耳鼻舌身意处为缘所生诸受真性，无染无离染。地界真性，无染无离染。水火风空十界真性，无染无离染。因缘真性，无染无离染。等无间缘左缘缘增上缘真性，无染无离染。无明真性，无染无离染。形识名色六处，触受爱取有生老死愁叹苦忧恼真性，无染无离染。复次善心，因观诸法毕竟清净故，随顺般若波罗蜜多。因观诸法无着离着故，随顺般若波罗蜜多。因观诸法觉悟菩提及佛智故，随顺般若波罗蜜多。因观诸法空无相无愿故，随顺般若波罗蜜多。因观诸法良药慈悲为上首故，随顺般若波罗蜜多。因观诸法慈住凡住无过无取故，随顺般若波罗蜜多。因观诸法与诸有情无嗔无忿故，随顺般若波罗蜜多。因观大海无边际故，随顺般若波罗蜜多。因观虚空无边际故，随顺般若波罗蜜多。因观色蕴离诸相故，随顺般若波罗蜜多。因观受想行识蕴离诸相故，随顺般若波罗蜜多。因观眼处离诸相故，随顺般若波罗蜜多。因观耳鼻舌身意处离诸相故，随顺般若波罗蜜多。因观色处离诸相故，随顺般若波罗蜜多。因观声香味触法处离诸相故，随顺般若波罗蜜多。因观眼界离诸相故，随顺般若波罗蜜多。因观耳鼻舌身意界离诸相故，随顺般若波罗蜜多。因观色界离诸相故，随顺般若波罗蜜多。因观声香味触法界离诸相故，随顺般若波罗蜜多。因观眼识界离诸相故，随顺般若波罗蜜多。因观耳鼻舌身意识界离诸相故，随顺般若波罗蜜多。因观眼处离诸相故，随顺般若波罗蜜多。因观耳鼻舌身意处离诸相故，随顺般若波罗蜜多。因观眼处为缘所生诸受离诸相故，随顺般若波罗蜜多。因观耳鼻舌身意处为缘所生诸受离诸相故，随顺般若波罗蜜多。因观地界离诸相故，随顺般若波罗蜜多。因观水火风空十界离诸相故，随顺般若波罗蜜多。因观因缘离诸相故， 随顺般若波罗蜜多，应观等无间缘所缘缘增上缘离诸相故，随顺般若波罗蜜多，应观无明离诸相故，随顺般若波罗蜜多，应观形识名色六触触受爱取有生老死愁叹苦忧恼离诸相故，随顺般若波罗蜜多，应观色蕴无边际故，随顺般若波罗蜜多，应观受想行识蕴无边际故，随顺般若波罗蜜多，应观眼处无边际故，随顺般若波罗蜜多，应观耳鼻舌身意处无边际故，随顺般若波罗蜜多，应观色处无边际故，随顺般若波罗蜜多，应观声香味触法处无边际故，随顺般若波罗蜜多，应观眼界无边际故，随顺般若波罗蜜多，应观耳鼻舌身意界无边际故，随顺般若波罗蜜多，应观色界无边际故，随顺般若波罗蜜多，应观声香味触法界无边际故，随顺般若波罗蜜多，应观眼识界无边际故，随顺般若波罗蜜多，应观耳鼻舌身意识界无边际故，随顺般若波罗蜜多，应观眼处无边际故，随顺般若波罗蜜多，应观耳鼻舌身意处无边际故，随顺般若波罗蜜多，应观眼处为缘所生诸受无边际故，随顺般若波罗蜜多，应观耳鼻舌身意处为缘所生诸受无边际故，随顺般若波罗蜜多，应观地界无边际故，随顺般若波罗蜜多，应观水火风空十界无边际故，随顺般若波罗蜜多，应观因缘无边际故，随顺般若波罗蜜多，应观等无间缘所缘缘增上缘无边际故，随顺般若波罗蜜多，应观无明无边际故，随顺般若波罗蜜多，应观形识名色六触触受爱取有生老死愁叹苦忧恼无边际故，随顺般若波罗蜜多，应观日光轮照无边际故，随顺般若波罗蜜多，应观一切音声无边际故，随顺般若波罗蜜多，应观一切有情无边际故，随顺般若波罗蜜多，应观积极善法无边际故，随顺般若波罗蜜多，应观诸法得定无边际故，随顺般若波罗蜜多，应观一切佛法无边际故，随顺般若波罗蜜多，应观诸法无边际故，随顺般若波罗蜜多，应观空性无边际故，随顺般若波罗蜜多，应观一切心及心所无边际故，随顺般若波罗蜜多，应观心行无边际故，随顺般若波罗蜜多，应观善法无转变故，随顺般若波罗蜜多，应观不善法无量故，随顺般若波罗蜜多，应观一切法如狮子吼故， 随顺般若波罗蜜多。随者何？色蕴如大海，受想行识蕴如大海，眼处如大海，耳鼻舌身意处如大海，色处如大海，声香味触法处如大海，眼界如大海，耳鼻舌身意界如大海，色界如大海，声香味触法界如大海，眼识界如大海，耳鼻舌身意识界如大海，眼处如大海，耳鼻舌身意处如大海，眼处为缘所生诸受如大海，耳鼻舌身意处为缘所生诸受如大海，地界如大海，水火风空十界如大海，因缘如大海，等无间缘、所缘缘、增上缘如大海，无名如大海，形、识、名、色、六处，处、受、爱、取、有、生、老死、愁、贪、苦、忧、恼如大海，不辞善现。色蕴如虚空，受想行识蕴如虚空，眼处如虚空，耳鼻舌身意处如虚空，色处如虚空，声香味触法处如虚空，眼界如虚空，耳鼻舌身意界如虚空，色界如虚空，声香味触法界如虚空，眼识界如虚空，耳鼻舌身意识界如虚空，眼处如虚空，耳鼻舌身意处如虚空，眼处为缘所生诸受如虚空，耳鼻舌身意处为缘所生诸受如虚空，地界如虚空，水火风空十界如虚空，因缘如虚空，等无间缘、所缘缘、增上缘如虚空，无名如虚空，形、识、名、色、六处、处、受、爱、取、有、生、老死、愁、贪、苦、忧、恼如虚空，不辞善现。色如妙高山，种种岩石，受想行识如妙高山，种种岩石，眼处如妙高山，种种岩石，耳鼻舌身意处如妙高山，种种岩石，色处如妙高山，种种岩石，声香味触法处如妙高山，种种岩石，眼界如妙高山，种种岩石，耳鼻舌身意界如妙高山，种种岩石，色界如妙高山，种种岩石，声香味触法界如妙高山，种种岩石，眼识界如妙高山，种种岩石，耳鼻舌身意识界如妙高山，种种岩石，眼处如妙高山，种种岩石，耳鼻舌身意处如妙高山，种种岩石，眼处为缘所生诸受如妙高山，种种岩石，耳鼻舌身意处为缘所生诸受如妙高山，种种岩石，地界如妙高山，种种岩石，水火风空十界如妙高山，种种岩石，因缘如妙高山，种种岩石，等无间缘、所缘缘、增上缘如妙高山，种种岩石。 无名如妙高山，种种原始。形、识、名、色，六畜，畜、兽、爱、取、有，生、老、死、愁、叹、苦、忧、恼，如妙高山，种种原始。不辞善现。色蕴如日轮生光，受想行识蕴如日轮生光，眼处如日轮生光，耳鼻舌身意处如日轮生光，色处如日轮生光，声香味触法处如日轮生光，眼界如日轮生光，耳鼻舌身意界如日轮生光，色界如日轮生光，声香味触法界如日轮生光，眼识界如日轮生光，耳鼻舌身意识界如日轮生光，眼处如日轮生光，耳鼻舌身意处如日轮生光，眼处为缘所生诸受如日轮生光，耳鼻舌身意处为缘所生诸受如日轮生光，地界如日轮生光，水火风空十界如日轮生光，因缘如日轮生光等无间缘所缘缘增上缘如日轮生光，无名如日轮生光，形识名色六畜，畜受爱取有，生老死愁叹苦忧恼，如日轮生光。不辞善现。色蕴如生无边际，受想行识蕴如生无边际，眼处如生无边际，耳鼻舌身意处如生无边际，色处如生无边际，声香味触法处如生无边际，眼界如生无边际，耳鼻舌身意界如生无边际，色界如生无边际，声香味触法界如生无边际，眼识界如生无边际，耳鼻舌身意识界如生无边际，眼处如生无边际，耳鼻舌身意处如生无边际，眼处为缘所生诸受如生无边际，耳鼻舌身意处为缘所生诸受如生无边际，地界如生无边际，水火风空十界如生无边际，因缘如生无边际等无间缘所缘缘增上缘如生无边际，无名如生无边际，形识名色六畜，畜受爱取有，生老死愁叹苦忧恼，如生无边际。不自善现。色蕴如有情界无边际，受想行识蕴如有情界无边际，眼处如有情界无边际，耳鼻舌身意处如有情界无边际，色处如有情界无边际，声香味触法界如有情界无边际，眼界如有情界无边际，耳鼻舌身意界如有情界无边际，色界如有情界无边际，声香味触法界如有情界无边际，眼识界如有情界 无边际，耳鼻舌身意识界如有情界无边际，眼处如有情界无边际，耳鼻舌身意处如有情界无边际，眼处为缘所生诸受如有情界无边际，耳鼻舌身意处为缘所生诸受如有情界无边际，地界如有情界无边际，水火风空十界如有情界无边际，因缘如有情界无边际等无间缘所缘缘增上缘如有情界无边际，无明如有情界无边际，行识名色六处触受爱取有生老死愁叹苦忧恼如有情界无边际，复则善现色蕴如地无边际，受想行识蕴如地无边际，眼处如地无边际，耳鼻舌身意处如地无边际，色处如地无边际，声香味触法处如地无边际，眼界如地无边际，耳鼻舌身意界如地无边际，色界如地无边际，声香味触法界如地无边际，眼识界如地无边际，耳鼻舌身意识界如地无边际，眼处如地无边际，耳鼻舌身意处如地无边际，眼处为缘所生诸受如地无边际，耳鼻舌身意处为缘所生诸受如地无边际，地界如地无边际，水火风空十界如地无边际，因缘如地无边际等无间缘所缘缘增上缘如地无边际，无明如地无边际，行识名色六处触受爱取有生老死愁叹苦忧恼如地无边际，不辞善现色蕴如水无边际，受想行识蕴如水无边际，眼处如水无边际，耳鼻舌身意处如水无边际，色处如水无边际，声香味触法处如水无边际，眼界如水无边际，耳鼻舌身意界如水无边际，色界如水无边际，声香味触法界如水无边际，眼识界如水无边际，耳鼻舌身意识界如水无边际，眼处如水无边际，耳鼻舌身意处如水无边际，眼处为缘所生诸受如水无边际，耳鼻舌身意处为缘所生诸受如水无边际，地界如水无边际，水火风空十界如水无边际，因缘如水无边际等无间缘所缘缘增上缘如水无边际，无明如水无边际，行识名色六处触受爱取有生老死愁叹苦忧恼如水无边际，不辞善现色蕴如火无边际，受想行识蕴如火无边际，眼处如火无边际，耳鼻舌身意处如火无边际，色处如火无边际，声香味触法处如火无边际， 眼界如火无边际，耳鼻舌身意界如火无边际，色界如火无边际，声香味触法界如火无边际，眼识界如火无边际，耳鼻舌身意识界如火无边际，眼处如火无边际，耳鼻舌身意处如火无边际，眼处为缘所生诸受如火无边际，耳鼻舌身意处为缘所生诸受如火无边际，地界如火无边际，水火风空十界如火无边际，因缘如火无边际等无间缘所缘缘增上缘如火无边际，无名如火无边际，形识名色六处处受爱取有生老死愁叹苦忧恼如火无边际，不自善写。色蕴如风无边际，受想行识蕴如风无边际，眼处如风无边际，耳鼻舌身意处如风无边际，色处如风无边际，声香味触法处如风无边际，眼界如风无边际，耳鼻舌身意界如风无边际，色界如风无边际，声香味触法界如风无边际，眼识界如风无边际，耳鼻舌身意识界如风无边际，眼处如风无边际，耳鼻舌身意处如风无边际，眼处为缘所生诸受如风无边际，耳鼻舌身意处为缘所生诸受如风无边际，地界如风无边际，水火风空十界如风无边际，因缘如风无边际等无间缘所缘缘增上缘如风无边际，无名如风无边际，形识名色六处处受爱取有生老死愁叹苦忧恼如风无边际，不自善写。色蕴如虚空无边际，受想行识蕴如虚空无边际，眼处如虚空无边际，耳鼻舌身意处如虚空无边际，色处如虚空无边际，声香味触法处如虚空无边际，眼界如虚空无边际，耳鼻舌身意界如虚空无边际，色界如虚空无边际，声香味触法界如虚空无边际，眼识界如虚空无边际，耳鼻舌身意识界如虚空无边际，眼处如虚空无边际，耳鼻舌身意处如虚空无边际，眼处为缘所生诸受如虚空无边际，耳鼻舌身意处为缘所生诸受如虚空无边际，地界如虚空无边际，水火风空十界如虚空无边际，因缘如虚空边际等无间缘所缘缘增上缘如虚空无边际，无名如虚空无边际，形识名色六处处受爱取有生老死愁叹苦忧恼如虚空无边际，不自善写。色蕴离极善相，受想行识蕴离极善相，眼处 离极善相，耳鼻舌身意处，离极善相，色处，离极善相，声香味触法处，离极善相，眼界，离极善相，耳鼻舌身意界，离极善相，色界，离极善相，声香味触法界，离极善相，眼识界，离极善相，耳鼻舌身意识界，离极善相，眼处，离极善相，耳鼻舌身意处，离极善相，眼处为缘所生诸受，离极善相，耳鼻舌身意处为缘所生诸受，离极善相，地界，离极善相，水火风空十界，离极善相，因缘，离极善相，等无间缘，所缘缘，增上缘，离极善相，无名，离极善相，行识名色六处，处受爱取有生老死愁叹苦忧恼，离极善相，不辞善行，色蕴，离极善相，色蕴，离极法相，受想行识蕴，离极法相，眼处，离极法相，耳鼻舌身意处，离极法相，色处，离极法相，声香味触法处，离极法相，眼界，离极法相，耳鼻舌身意界，离极法相，色界，离极法相，声香味触法界，离极法相，眼识界，离极法相，耳鼻舌身意识界，离极法相，眼处，离极法相，耳鼻舌身意处，离极法相，眼处为缘所生诸受，离极法相，耳鼻舌身意处为缘所生诸受，离极法相，地界，离极法相，水火风空十界，离极法相，因缘，离极法相，等无间缘，所缘缘，增上缘，离极法相，无名，离极法相，行识名色六处，处受爱取有生老死愁叹苦忧恼，离极法相，不辞善现，色蕴如定无边际，受想行识蕴如定无边际，眼处如定无边际，耳鼻舌身意处如定无边际，色处如定无边际，声香味触法处如定无边际，眼界如定无边际，耳鼻舌身意界如定无边际，色界如定无边际，声香味触法界如定无边际，眼识界如定无边际，耳鼻舌身意识界如定无边际，眼处如定无边际，耳鼻舌身意处如定无边际，眼处为缘所生诸受如定无边际，耳鼻舌身意处为缘所生诸受如定无边际，地界如定无边际，水火风空十界如定无边际，因缘如定无边际，等无间缘所缘缘， 增上缘如定，无边际；无明如定，无边际。形、识、名、色六处，触、受、爱、取、有，生、老、死、愁、叹、苦、忧、恼如定，无边际。不此三限。色蕴离色蕴自性，色蕴真如是佛法。受想行识蕴离受蕴等自性，受蕴等真如是佛法。眼处离眼处自性，眼处真如是佛法。耳鼻舌身意处离耳处等自性，耳处等真如是佛法。色处离色处自性，色处真如是佛法。声香味触法处离声处等自性，声处等真如是佛法。眼界离眼界自性，眼界真如是佛法。耳鼻舌身意界离耳界等自性，耳界等真如是佛法。色界离色界自性，色界真如是佛法。声香味触法界离声界等自性，声界等真如是佛法。眼识界离眼识界自性，眼识界真如是佛法。耳鼻舌身意识离耳识界等自性，耳识界等真如是佛法。眼处离眼处自性，眼处真如是佛法。耳鼻舌身意处离耳处等自性，耳处等真如是佛法。眼处为缘所生诸受，离眼处为缘所生诸受自性，眼处为缘所生诸受真如是佛法。耳鼻舌身意处为缘所生诸受，离耳处为缘所生诸受等自性，耳处为缘所生诸受等真如是佛法。地界离地界自性，地界真如是佛法。水火风空十界离水界等自性，水界等真如是佛法。因缘离因缘自性，因缘真如是佛法。等无间缘所缘缘增上缘离等无间缘等自性，等无间缘等真如是佛法。无明离无明自性，无明真如是佛法。形、识、名、色六处，触、受、爱、取、有、生、老、死、愁、叹、苦、忧、恼离形等自性，形等真如是佛法。复此善现，色蕴法性无边际，受想行识蕴法性无边际，眼处法性无边际，耳鼻舌身意处法性无边际，色处法性无边际，声香味触法处法性无边际，眼界法性无边际， 耳鼻舌身意界法性无边际，色界法性无边际，声香味触法界法性无边际，眼识界法性无边际，耳鼻舌身意识界法性无边际，眼处法性无边际，耳鼻舌身意处法性无边际，眼处为缘所生诸受法性无边际，耳鼻舌身意处为缘所生诸受法性无边际，地界法性无边际，水火风空十界法性无边际，因缘法性无边际等无间缘所缘缘增上缘法性无边际，无明法性无边际，形识名色六处处受爱取有生老死愁叹苦忧恼法性无边际，不择善现色蕴空法性无边际，受想行识蕴空法性无边际，眼处空法性无边际，耳鼻舌身意处空法性无边际，色处空法性无边际，声香味触法处空法性无边际，眼界空法性无边际，耳鼻舌身意界空法性无边际，色界空法性无边际，声香味触法界空法性无边际，眼识界空法性无边际，耳鼻舌身意识界空法性无边际，眼处空法性无边际，耳鼻舌身意处空法性无边际，眼处为缘所生诸受空法性无边际，耳鼻舌身意处为缘所生诸受空法性无边际，地界空法性无边际，水火风空十界空法性无边际，因缘空法性无边际等无间缘所缘缘增上缘空法性无边际，无明空法性无边际，形识名色六处处受爱取有生老死愁叹苦忧恼空法性无边际，不辞善现色蕴心无边际，色蕴心行生故，受想行识蕴心无边际，受蕴等心行生故，眼处心无边际，眼处心行生故，耳鼻舌身意处心无边际，耳处等心行生故，色处心无边际，色处心行生故，声香味触法处心无边际，声处等心行生故，眼界心无边际，眼界心行生故，耳鼻舌身意界心无边际，耳界等心行生故，色界心无边际，色界心行生故，声香味触法界心无边际，声界等心行生故，眼识界心无边际，眼识界心行生故，耳鼻舌身意识界心无边际，耳识界等心行生故，眼处心 无边际，眼处心行深故，耳鼻舌身意处心无边际，耳处等心行深故，眼处为缘所生诸受心无边际，眼处为缘所生诸受心行深故，耳鼻舌身意处为缘所生诸受心无边际，耳处为缘所生诸受等心行深故，地界心无边际，地界心行深故，水火风空十界心无边际，水界等心行深故，因缘心无边际，因缘心行深故，等无间缘所缘缘增上缘心无边际，等无间缘等心行深故，无明心无边际，无明心行深故，形识名色六处，触受爱取有生老死愁叹苦忧恼心无边际，行等心行深故，复次善现，色蕴善不善乃至不可得，受想行识蕴善不善乃至不可得，眼处善不善乃至不可得，耳鼻舌身意处善不善乃至不可得，色处善不善乃至不可得，声香味触法处善不善乃至不可得，眼界善不善乃至不可得，耳鼻舌身意界善不善乃至不可得，色界善不善乃至不可得，声香味触法界善不善乃至不可得，眼识界善不善乃至不可得，耳鼻舌身意识界善不善乃至不可得，眼处善不善乃至不可得，耳鼻舌身意处善不善乃至不可得，眼处为缘所生诸受善不善乃至不可得，耳鼻舌身意处为缘所生诸受善不善乃至不可得，地界善不善乃至不可得，水火风空十界善不善乃至不可得，因缘善不善乃至不可得，等无间缘所缘缘增上缘善不善乃至不可得，无明善不善乃至不可得，形识名色六处，触受爱取有生老死愁叹苦忧恼善不善乃至不可得，复次善现，色蕴无动，受想行识蕴无动，眼处无动，耳鼻舌身意处无动，色处无动，声香味触法处无动，眼界无动，耳鼻舌身意界无动，色界无动，声香味触法界无动，眼识界无动，耳鼻舌身意识界无动，眼处无动，耳鼻舌身意处无动，眼处为缘所生诸受无动，耳鼻舌身意处为缘所生诸受无动，地界无动，水火风空十界无动，因缘无动，等无间缘所缘缘增上缘无动，无明无动，形识名色六处，触受爱取有生 老死愁叹苦忧恼无动。不辞善现，色运如狮子吼，受想行识运如狮子吼，眼处如狮子吼，耳鼻舌身意处如狮子吼，色处如狮子吼，声香味触法处如狮子吼，眼界如狮子吼，耳鼻舌身意界如狮子吼，色界如狮子吼，声香味触法界如狮子吼，眼识界如狮子吼，耳鼻舌身意识界如狮子吼，眼处如狮子吼，耳鼻舌身意处如狮子吼，眼处为缘所生诸兽如狮子吼，耳鼻舌身意处为缘所生诸兽如狮子吼，地界如狮子吼，水火风空世界如狮子吼，因缘如狮子吼，等无间缘所缘缘增上缘如狮子吼，无名如狮子吼，形识名色六处触受爱取有生老死愁叹苦忧恼如狮子吼。善现当知，诸菩萨摩诃萨若能如是思维观察觉悟运等，随顺般若波罗蜜多，便能远离狂谄作意，亦能远离骄慢作意，亦能远离自赞作意，亦能远离毁他作意，亦能远离我想作意，亦能远离名利作意，亦能远离无盖作意，亦能远离计谦作意，由此亦能圆满一切难得稀有真净功德，亦能圆满严净佛土，亦能圆满无上佛法，所谓无上正等菩提。十波揭凡说是经已，无量菩萨摩诃萨众慈氏菩萨而为上首，具受善现及舍利子阿难陀等诸大声闻，并诸天龙阿苏罗等一切大众闻佛所说，皆大欢喜，信受奉行。卷第555。